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66集，心不在焉的龙身。先前还在京城时，龙身对待他唯一一个徒弟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的。冬至捏着手机翻来覆去犹豫了快半分钟，他还是忍不住问何玉， 师父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？ 没有啊。 那他有没有在你面前说我哪里做得不好呢？ 当然没有。你看老大像这种人吗？我怀疑啊，他有一天会因为知道的秘密太多而活活闷死，要么就是被秘密撑破原地爆炸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跟他吵架了？ 你觉得他像是会跟人吵架的人吗？ 那倒也是，他一般不用废话，一剑把你捅死就行了。 他觉得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，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，索性打了个电话过去。 喂，小东东啊，好久不见，如隔很多秋啊。 好久不见，你腿怎么样了？ 哎，还成吧，再偷两天懒就能拆石膏了。我一想到要跟着看潮生那货一起出任务，我这心里就拔凉拔凉的呀。下次怎么说也要跟你搭档一回，你肯定比他靠谱多了。 我没法化形啊，估计帮不了你多大忙。 你这声音我听着有点不对啊，受伤了？ 嗯，在陆城这边碰到藤川的师弟，跟他交了手，没什么大碍。 他怕对方回头跟龙身说起，便也轻描淡写一语带过。但何玉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 不像是轻伤吧？ 没事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 你也知道老大什么体质，跟咱不一样，他受了伤能扛住，你别以为当了他的徒弟就能跟他一样刀枪不入了。现在不好好注意，再过几年旧患新伤一并发作，你呀，你就知道厉害了。 冬至心头一暖， 知道了，这两天再收尾，我回头就上医院养着去。不过我刚才跟师傅打电话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跟我说话，是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？ 哟，你也发现了？ 这句话让冬至感觉大有内情。 怎么说？ 我也觉得他最近怪怪的，有点心不在焉，但是吧，他非说没有。看潮生那家伙还说我提前进入更年期了。 什么事能让他失态？ 男人失魂落魄一般有两个原因，要么是为名利，要么是为私情。 龙身不过走神几秒，结果直接被他夸大为失魂落魄了。但何玉还是煞有介事地分析道， 私情呢也分几种，老大没父母没兄弟，肯定不是为了亲情，照我说呀，要么失恋，要么呢就是谈恋爱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吧，我觉得肯定也不可能，搞不好他单身的时间比我师父的年龄还要久。要是真的，我就生吞一整个榴莲。 与其听你瞎扯，还不如去医院养伤呢。再见。 哎，你别挂，别挂。老钟和看潮生情商太低，没法跟他们讨论这种事情，显示不出我的智慧。咱们俩呀，才是伯牙遇到了钟子期，高山流水，心有灵犀呀。 冬至被他说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。 哎，别，我才不想跟你当子期伯牙呢。我现在离得远，你就帮我打听打听呗，看师父是不是遇见什么难题了。 哼，你别逗了，他还能遇到难题？他不去给别人制造难题那就不错了。哎，你怎么就不关心你可爱的瘸腿朋友何玉呢？ 电话接通头一句话我不就问候你了吗？再说就算不问，我也肯定知道你借着受伤想多偷懒几天，其实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小心装过头惹火烧身。 看在你平时够义气的份上，兄弟我就帮你去打听打听，免得你趟雷。 谢了兄弟，回头见面请你吃大餐。 我 不要打探，你当我是看朝圣吗？那是他的低级趣味。 哎呀，知道知道，游戏礼包，你是高级趣味。大黄最近新上了不少服装，要不要各给你买一套？ 爸爸，我这就去，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。 何玉自认是很有节操的一个人，他说到做到，刚搁下电话就起身去了龙身的办公室。 老大，老大，世界上最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、可爱可亲的你的下属来看你了。 龙身将目光从电脑上移开，语调丝毫没有受到他的影响。 什么事？ 这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叙叙旧吗？ 何玉大拉拉的在沙发上坐下。 哎，老大，人家也是因公负伤的好不好，没有表彰就算了，腿都还没养好你就要赶人家去干活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以为我长得壮就不会难过了吗？ 你腿不是好了吗？ 谁说的？我这个样子像是好了吗？ 上次我看你下楼拿外卖，双腿健步如飞，跑得比钟于一还要利索。这次云南负伤，你们总体表现不错，任务没结果，表彰是不可能了。但我和宋局给你们申请了伤亡抚恤，这个月应该就能拨下来，你到时候留意一下转账记录。 老大，我可爱死你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联系我的。 何玉立时乐开了花，怜惜这个词被他毫无屏障地用出来，淡定如龙身，脸上都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怪异的表情。 所以你过来到底有什么事？ 帮小冬至关心一下你。不是我说啊，你这徒弟受得可真值，勤学苦练不说还听话，而且吧对你关怀备至，跟我说怕你整天开会忙过头，让我督促你多休息休息。哎呀，我真羡慕，早知道他这么孝顺，我当初在火车上就直接自己收徒了，现在的游戏礼包肯定也就不愁了。 龙身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何玉也知道自己扯远了，忙把话题拉回来。 其实吧，我最近也是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，是不是有什么烦恼？就算不能跟你徒弟说，跟我咱们总能聊聊吧。 没什么。 哎，咱们并肩作战也有不少年了，虽然公事上你是我的老大，但私底下我可是把你当兄弟了。我也知道你不像看朝生那样有点事就咋咋呼呼，让得全世界都知道，不过人生在世哪能没点什么烦恼啊？你一直闷在心里边，就算一颗心比金刚石还要坚硬，那总有一天也会承受不了的吧。 何玉一瘸一拐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在他办公桌上，龙身嘴角微微翘起，看着他似动容似好笑。 老大，你再这样看我，我会以为你爱上我了吗？那个小东东不敢问你，我只好出面代劳了啊。他说你最近好像都在避着他，不想跟他多说一句话，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。你看看这么孝顺的徒弟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。 龙身沉默了几秒，说道， 我没事。 他要是不沉默这几秒，何玉还会觉得冬至杞人忧天，但他跟龙身相处的时间够长，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，恰恰相反，他做事看似大大咧咧，实际上也不乏细致敏锐，所以一下子他就觉得这其中肯定有内情。 行行行行行行，你说没事就没事好吧。不过冬至那边我要怎么说呀？ 就说我没事。 老大，是不是冬至惹你生气了？ 不要瞎猜了，回去吧，准备一下，早点出门。 好了，这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